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21集。 这短短的一路上，严征明自行尴尬，程前默默反省，而惨遭掌门师兄挤兑的李云受了刺激之后，彻底变成了一个滔滔不绝的碎嘴子，一路向新入门的师侄年大大唠叨各种不靠谱的扶摇山风物，实在的内容少，主要目的是为了卖弄。李云以一嘴神功成功地将水坑和城前全部聒噪跑了，一路风驰电掣地赶到了扶摇山原址。水坑原本飞在最前面，忽然毫无预兆地在空中化成人形，面露不悦地低头望向山间某处。 师兄，我怎么看着山下面好像有黑漆漆的魔气？ 程前一愣，黑风似的卷到他身边。 是寒渊吗？ 好像不是，血气没那么浓，但是脏得很，而且 脚下云雾与树丛遍布，一时看不清。水坑摇摇头，他话没说完，程前已经纵身而下。魔修的魔气也好，普通修士的清气也好，若不刻意隐藏，都是越强越显眼。这几个魔修的魔气从天上就能看见，实力已经相当可怖。程前这样一声不吭地直接下去，堪称鲁莽了。大概扶摇山永远是他的逆鳞。 哎，小师兄，你等等！ 水坑正要去追，突然被一只手扯住胳膊，严征明将他往身后一拉，嘱咐道： 别跟过去，躲远一点。 水坑不及反应，严征明的身形已经在一闪之后不见了。程前虽然火气很大，但也算没有十分冲动，他落地时已经将自己的气息收敛了干净，清风飘絮似的从大树缝隙中钻了进去，而后片叶不惊地掠上了树冠浓密处。只看了一眼，他就皱起了眉。只见那里有两男一女，女人的打扮十分诡异，若不是没有妖气，简直像个妖修。她头上顶着一朵巨大的朝天喇叭花，所有该穿衣服的地方全都是各种各样的花瓣遮体，赤裸的手脚从几个大花心中穿出来，挂满了花藤状的手镯脚镯。两个男人中，一个人正在地上布阵，另一个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小桌与小凳，正安闲地坐在旁边喝茶。 我与潇湘君都不通阵法，这回还多亏了卢大哥你呢。 布阵之人听了，忙谄媚道： 哎呀，岂敢，晚辈也是搭二位前辈的顺风车，见些前辈看不上的小物件，有朝一日啊，潇湘君问鼎北冥，若还能叫晚辈鞍前马后的伺候，那我便死而无憾了。 你知道就好。 喝茶的潇湘君皮笑肉不笑地挑了挑嘴角，布阵之人唯唯诺诺地低下了头。那花女咯咯地笑道： 卢大哥这张嘴可真是甜，你们说这扶摇山也怪邪门的，分明是个清修门派，却来回出了数任大魔，有谣言说上一任北冥君也是出身此处，不知是不是真的。 上一任的事我是不清楚，只是那姓韩的有什么能耐，居然也能修出魔龙身，以万魔之宗自居。若说此处没有秘宝，我是不信的。 花女一扭八道弯地走上前去，侧身坐在了那潇湘君的膝盖上，长臂一伸，暧昧地缠住了对方的脖子。 等我们用那姓韩的阵法破开扶摇山封印，挖出他成魔龙的秘密，便正好在此地做山关虎斗。等他与天眼处那些走狗们两败俱伤，再坐收渔利，到时候你号令天下，好不威风，可不要忘了奴家出的力呀。 此时高处的程前已经认出来了，布阵之人手中的阵法正是照着当年寒渊那个来的。尽管他理智上知道 除了解开封山印，没有什么能打开扶摇山，心里却依然怒不可遏。忽然，一条手臂从身后搂住他肩膀，仿佛是打算制止他轻举妄动。程前闭了闭眼，用神识传音道： 这三人打算在天眼处与魔龙争斗的时候浑水摸鱼，我看他们修为不弱，不能小觑，到时候要是带来什么变数，可就不妙了。 严正明听了他这番解释，静默了片刻后回答： 杀吧。 说完，严正明整个人已经率先化成一道残影，如出鞘之剑，冲向那看似最厉害的萧湘君。 什么人？要你命的人！ 说话间，两人已经短兵相接。萧湘君张口一吐，空中平白无故的多了三道一尺来厚的盾牌，各种悠悠的冒着不祥的黑气。布阵布了一半的魔修脸上立刻露出惧色，忙躲到一边。萧湘君飘到了盾牌后面，一口气还没来得及松下来，便听一声巨响，三道盾牌被一剑击碎。也看不出那剑修手中是什么剑，剑身隐没在一片无法描述的剑气中，乍一看并不锋利，直到逼近眼前才能感觉到其中毛骨悚然的威势。萧湘君大惊，双臂一展，两袖被两团乌黑鼓起，一时间这萧湘君整个人都变得面目狰狞起来。他周身裹挟在那黑气中，嘶声道：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，送你一口死气，见你的洪荒道祖去吧。 黑影触碰到的花草虫鸟第一时间全部死光，转眼便在原地化成了枯枝白骨，自他掌中升起的竟是死气。萧湘君一抬手，两处死气劈头盖脸地冲向了严征明，正撞在了他外一圈护体真元上。护体真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死气吞噬，变成死气后又融入那团焦黑中。严征明真元身后，那死气不过吞吃几口，竟变得越发壮大了。这时，空中传来李云的声音： 那是逆转阴阳大法，真元与生气全会被他吞噬的，唯剑不破。 他话音没落，十多把元神之剑已经雨点一般的推了出去，剑气好似怒风卷潮，浩浩荡荡的横扫而出。直到这时，萧湘君才看清了他手里的剑，那竟是一把毫无锋芒的木剑。萧湘君瞳孔一缩，严正明蓦地撤回护体真元，死气还没来得及逼近，便骤然被剑影当空撕裂。而数把元神之剑势头不减，发出嗡嗡的风鸣，径直冲向萧湘君。萧湘君被一剑打了个对穿。 掌门师兄，小心！ 下一刻，那萧湘君原地化成了一具骷髅，盯着一双黑洞洞的眼睛，死死地盯着严征明，竟是个替身。四下里无数个萧湘君出没，无数次被元神之剑捅穿。不过片刻，严征明已经被骷髅包围了，两人居然一时僵持住了。且说那花女，她反应极快，严征明剑气一出，她当机立断，便将萧湘君推到前面，自己纵身撤出老远，嗅着花瓣的眉心一皱： 剑修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魔修最怕剑修，这伙人天生带着煞气，除了心魔以外可谓是百毒不侵。花女见势不妙，立刻要跑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冷冷的剑意将她笼罩在其中，只听一人在她身后道： 哪里去？ 花女回头一看，眉目间先是一惊，随后又是一笑，那张脸就像一朵乍然绽放的花。她轻轻捂住嘴唇笑道： 哪里来的小哥，好俊俏。 他一开口便带了媚音，哪怕对方比他修为高，不能迷惑对方神智，也足够让人恍惚一下。空中李云见了，正要出言提醒，还没来得及张嘴，程前已经一剑拍了过去。李云哑然片刻，失笑道： 这个小钱。水康，你小师兄就是这点好，心智坚定，永远不为美色这样的表面功夫魅惑，你学着点啊。 学什么？ 我也不为美色所惑呀，我自己就是美色。 水坑纳闷地扫了他一眼，李云好生忧愁。 我天，你也要点脸吧，师妹。 而后他不等水坑炸毛，便说道： 小钱，留神闭气，这女人烂桃花上脸，一看就是修过知春心法的，毒气与花粉手段多得很。 李云短短一句话间，程前的剑气已经结成了一道冰霜幕，什么桃李春风一概冻成冰花。扶摇木剑的剑招在他手中比海潮剑还有辣手催花，动手不过两三招，已将那粉红骷髅的胳膊卸掉了一条。花女一声惨叫，可无论是被严征明逼得只能躲的潇湘君，还是那根本不敢露面的布阵人，都不会理他。这些人之间连同林鸟都不算，有点风吹草动就翻脸不认识对方了。他的伤口间很快漫过霜，李云的话程前听进去了，为了不让他有机会散发什么乱七八糟的招数，他干脆打算把人冻挺了再一剑解决。花女早不复方才巧言令色，险险地躲过几剑，恶狠狠地盯着程前，恨不能将他生吞活剥。他突然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尖叫，另一边完好的胳膊毫无预兆地从他身上脱落下来，血雾喷出了好几丈，空荡荡的双肩上两朵盛开的花倏地闭合，从他身上掉了下来，落地长出一片花田。花田迅速将他的残肢与血迹吸收了干干净净，随即喷出一片浓重的雾气。空中年大大正要探头去看，被李云一把拽了回来。 小心。 你师父看得，你未必看得了。这女的大概是拼了，那是宿主的血肉养大的花田，别说吸一口，看久了都会落入花田幻境中。 啊，那我师父怎么办？ 这也是撞在他手里了，他是聚灵玉之身，这些对他影响有限。 话音没落，那花田中的花毫无预兆地倒下了一片，一阵冰雪从天而降，将那些花粉坠了个干干净净。一身墨色的程前神色有些漠然的显身，肩上却落了一朵娇艳的诡异的桃花。几乎已经变成半个人棍的花女神色几变，最后目光落在了她肩头的桃花上。她突然前仰后合的大笑起来。 你都已经不是凡胎，竟还会动桃花劫吗？你们这些假正经的正道修士。 此言一出，成功地惊动了周围好几个人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